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蝙蝠有关系。我们知道人类的婴儿呢在学说话的时候啊，经常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这实际上呢是在为学说话做准备。可是您知道吗，在中美洲有一种蝙蝠的幼崽也会咿呀学语，目的呢就是为和日后的同类啊交流打基础。我刚才说的这项研究成果是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呢所取得的，他们在研究分析了大银线蝠幼崽的叫声之后得出了上述结论，而且呢这份研究报告还刊登在了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发现啊，大银线蝠的幼崽发出的声音有节奏，而且可以重复一些基本的音节。就这两点而言呢，大银线蝠的幼崽咿呀学语和人类的婴儿呢咿呀学语是极为相似的。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的常识中，蝙蝠发出的是超声波，人耳是听不见的呀。那新闻当中大银线蝠幼崽发声，这是特例吗？还是说是蝙蝠的一种常态呢？以及蝙蝠咿呀学语又在学什么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张静硕。静硕晚上好。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刚才呢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啊，在中美洲呢有一种蝙蝠叫大银线蝠，它的幼崽呢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研究人员说呢，它是在为日后啊和同类交流做准备。哎，可是在我的印象中，蝙蝠它发出的是超声波，人类是听不见的。那么这个大银线蝠的幼崽它发出的声音我们能听得见，这是一种特例吗？还是说蝙蝠在小的时候都会发出人耳能听得见的声音呢？ 这个首先来讲啊，蝙蝠的叫声一般我们都知道叫超声， 嗯， 就所谓超声的话呢就是人耳听不到的声音。 对， 但其实并不意味着这个蝙蝠的所有的叫声都是超声，蝙蝠很多的声音它是可听声，就是人耳能够接收的范围。 嗯， 这里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可听声它这到底怎么回事。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声音呀它是一种机械波， 对， 它是要震动的，对吧？声波都是震动了，它是机械波。比如说我们用的什么手机啊这些呢，这个很多的电磁信号的这些呢叫电磁波。 嗯， 所以过去啊曾经有一种说法，老说什么呢，说这个蝙蝠是雷达，就是说雷达的发明是仿生了蝙蝠。所以我过去我们小学可能就学过一篇文章讲这个蝙蝠和雷达啊，蝙蝠这个仿生。 嗯， 但其实先有的雷达后来才知道蝙蝠使用超声波。 哦， 而且雷达它就是电磁波，而蝙蝠的声音呢它是声波，它是一种机械波。 对， 所以这故事呢本身就是胡编乱造的啊，至今小学语文课本都有这篇文章。 哦， 但实际上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嗯， 因为是先在1917-18年啊，就是一战期间嘛， 嗯， 先有的这个雷达的发明。 嗯， 但是蝙蝠真正科学家知道它使用超声是1938年，哈佛大学的当时他还是个物理学的一个学生博士生，他做实验的时候偶然发现这蝙蝠居然使用超声，因为他那个仪器可以探测人耳听不到的超声波。 嗯， 所以这个声音呢，大家知道既然是机械波的话它震动它是有频率的， 嗯， 那震动的快慢一分钟多少次，就是频率多少赫兹，所以其实蝙蝠它的这个声音的话呢，我们所谓超声呢就是跟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作为一个界限的划定。 嗯， 所以我们人耳一般能听到是什么呢，是20赫兹到 20千赫兹，也就是20000赫兹。 嗯， 20千赫兹以上就是超声，20赫兹以下呢就是次声。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然界当中，很多动物都使用超声或者是次声。蝙蝠是把超声波使用到极致的一类动物。 嗯， 那么它到极致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的超声那个范围会很大很高，而且的话呢，体型越小，一般那个超声的频率就会越高。因为什么呢？因为频率越高就意味着波长越短。 嗯， 这样它探测的那个物体啊，被测的物体跟波长长度越吻合，那么它的探测的精准的程度就越高。 嗯， 所以那些体型特别小的蝙蝠，往往它超声波频率特别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就是300千甚至400千赫兹。 哦， 非常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呢？就是说它探测的那个物体非那个波长非常小，特别的精准。 嗯， 所以你看大蝙蝠吃大虫子，小蝙蝠吃小虫子，就是所以它就这么来的。 嗯， 那自然界的一种适应。所以因为小蝙蝠也不可能吃大虫子，甚至它还没虫子大嘛。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它就是进化出了超声波的频率很高，这样它能够精准的探测小虫子，这就是它吃的食物。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声波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有的时候呢，不同的种类， 嗯， 它的叫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通过蝙蝠的不同的叫声，我们直接能够判断出它是哪一种或者是哪一类的蝙蝠。 嗯， 啊，这个就是可以很准确的达到。因此的话呢，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银线蝠啊，就是咱们新闻当中听说这个咿呀学语的这个蝙蝠， 嗯， 实际上它也是发超声。但是的话，有很多的蝙蝠，它是能够发出一些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那么，包括很多蝙蝠在它的幼崽的时期，就是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嗯， 还是小 baby 的时候， 嗯， 那它也可以会发出一些这个低频的声音，人耳是能够听到的。 嗯， 但是这里边就是说大银线蝠的这个研究，还有包括对其他蝙蝠幼年时期的这种声音发育的研究，实际上显示他们小时候很多蝙蝠就已经发出超声， 嗯， 我们人耳也是听不到的。 哦， 但是成年的蝙蝠它有的一些种类是可以发出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在这个北京生活城市里，晚上有时候经常能听到那个滋滋滋滋滋滋，就这种声音你能够听到的，这个就是蝙蝠在叫。 嗯， 很多蝙是可以听得到。还有一些人家里可能那个会钻进去一些蝙蝠，比如说通过这个空调管道啊，或者这个房屋啊门啊这些犄角旮旯没有封闭很好，所以有一些呢像城市里常见的一种叫东亚蝠蚁。 嗯， 还有像咱们北京像大棕蝠啊北棕蝠这些蝙蝠的话，它在那待着的时候也是可以发出这种滋滋滋的叽叽叽的这种叫声，有点像小老鼠，但其实比老鼠的叫声要刺耳一些。 嗯， 所以这些都是可听声， 嗯， 都是咱们能够听得到的声音。 嗯， 啊，所以它这个咿呀学语的这个小蝙蝠的话，它同样有些声音是可听的，也有一些声音是不可听的，就是我们人耳听不到的。啊，而且实际上呢，有很多蝙蝠，它其实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就是蝙蝠在早年它的祖先的这个阶段啊，它可能的声音呢还是跟人的声音非常相似，就是能够听得到的。 嗯， 它是覆盖的这个频率是相对比较低。 嗯， 而频率越来越高，这种是后来进化出来的。 哦， 所以的话呢，蝙蝠在声音发育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就会频率发生一些改变，包括它的体型的变化呀，它的捕食的习性的发生改变，就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了。 嗯， 所以它也就要求这个声音的频率是不一样。 嗯， 而且你看啊，你们电台，你们现在是 FM 多少啊？调频多少？ 我们是 FM 94.5，还有 AM 88频率。 FM 94.5对吧？ 对。 FM 是什么意思？ 嗯 ，FM 就是调频的意思。 嗯， 这个蝙蝠也一样，这个蝙蝠有一些种类是调频蝙蝠，是 FM 蝙蝠 啊， 有一些是横频蝙蝠。叫 CF 蝙蝠。 哦， FM 就是调频。 嗯， 就是它的频率是可以不断调的。 嗯， 就是这个蝙蝠发出的叫声， 它的整个的这个声音的一个过程啊， 嗯， 它会有随着有好几个脉冲的信号出来以后， 嗯， 它那个频率可以由高变成低， 嗯， 先头频率很高，然后频率变低，这就是调频，这就是 FM 蝙蝠， 嗯， 如果这一类蝙蝠发出的声音是这种频率是发生改变的，这个我们就叫 FM 蝙蝠， 嗯， 然后还有一类呢叫 CF， 嗯， CF 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频率是恒定的。它基本不怎么变， 嗯， 就是恒频的蝙蝠，就是频率一直在恒定的范围，所以频率要改变的话，那么是因为它生活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频率得改变，它才知道周围哦，这是一棵树，那是一块石头， 嗯， 然后这边是一人，然后那边是个虫， 嗯， 它不断改变它的频率，然后知道被测物体的变化，然后 CF 的那个恒频的蝙蝠呢，它是怎么回事呢？它就是频率恒定。但是你会发现频率恒定对于它听这个物体的时候实际上也会声音发生一种改变，这个改变叫 Doppler shift， 叫多普勒效应，或者是多、这个多普勒效应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听那火车， 对， 或者你听这个什么救护车呀，这些其实它发出的声音频率是恒定的， 嗯， 但是因为有这个远近的，就是你人耳听的人耳和它这个火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的位移， 嗯， 发生了一个改变， 嗯， 它之间呢就会产生声音，你在人的耳朵里听的感受是有发生变化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多普勒效应， 嗯， 所以呢，恒频的蝙蝠它有这种多普勒效应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调频， 哦， 所以它也还能够知道，它听的到底是什么。 嗯， 当然这个说多了也比较复杂，因为这还跟它探测的食物有关系。 嗯， 你像 FM 的蝙蝠呢，它就比较善于在什么丛林啊、森林当中飞来飞去，它能够在当中穿梭。 嗯， 但是恒频的蝙蝠它一般是比较开阔的地方，它就是在开阔的天空去飞。 嗯， 所以它有一些这样的差别。 嗯，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新闻当中所说的这个咿呀学语的蝙蝠。其实它呢就是一种调频的蝙蝠，而且的话呢它声音是改变的，但是它跟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发出的声音，包括你在咿呀学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你一个声音发育的一个初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话很多音阶呀音频呀它是不完整的， 嗯， 因此的话呢我们所谓的咿呀学语和你真正人开始说话了它是有差别，明显差别，其实呢在蝙蝠身上也是一样的，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就因为它太小， 嗯， 好多声音它发不出来，发的不准确，但是它能够跟它的爸爸妈妈甚至哥哥姐姐来去学这个语言，所以实际上动物的叫声都会有一个声音发育的过程，跟人的发育是一样的，你包括人对吧，你声音长大了以后，你喉结出来以后，你声音还要变声了，对吧，变音，这都是一些变化啊，包括你有一些呢吐字，过去吐字不清， 嗯， 甚至有的些小朋友可能说话结结巴巴， 嗯， 啊，这些呢都是一种发育的过程，但是呢等他成熟了以后这些基本上都会消失，这就是生他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嗯，哎，我再问你一下静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蝙蝠啊，它的声音现在是人耳能听得见的，未来等它长大了它就会发出超声波，那么它会不会做一些选择，比如说在某种状况之下我要用超声波我就会发出人耳听不见的，某些状况之下我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可能用作它用，于是这个声音人耳就听见了，他们会做这种主动的选择吗？ 对，会的会的会的，因为那个蝙蝠的这个声音啊它很有意思，它的这个所有的叫声是在不同的行为下发出来的，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情况下，这蝙蝠可能就跟人一样，就是我现在跟玉龙，咱俩正常的对话，但是如果我跟你急了， 嗯， 急赤白脸了，那个我的声音的强度啊，这个频率啊， 嗯， 然后呢，声脉冲啊，包括那个振幅啊，都会发生改变， 哦， 因为描述声音的参数，就刚才我讲了有很多。 对 啊，有几个谐波， 嗯 啊，有几个波和波之间的每一个这个波之间的它的声音的时长， 嗯， 包括之间的间隔的时长，包括它的震动的频率、振幅、能率环， 嗯， 哦，好多好多这个参数， 所有这些参数它都会改变的。 嗯， 所以的话，这些整个改变的结果对于我们人耳能够听到，你就会发现，哟，有的一些人在鸡翅白脸，有的些人在跟你这个甜甜蜜蜜，有的些人给你正常的对话， 对， 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跟你在打骂，有的可能就是在和蔼可亲。所以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不同的行为下产生的。 嗯， 因此的话呢，蝙蝠也一个道理，蝙蝠它跟一个公蝙蝠和一堆母蝙蝠谈情说爱发出的声音和两只公蝙蝠打架的声音，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因此的话呢，它发出的声音就会有区别。你比如说，正常来讲啊，就是绝大部分蝙蝠在飞的过程当中，它都是超声。 嗯， 但是它有时候悬挂或者是停歇在墙壁啊，或者倒挂在这个洞顶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发出一些，低频的，就是人耳能够听到的可听声， 嗯， 这是可以的， 嗯。 当然，也有一些蝙蝠比较特别，它飞的时候它也能发出声音。你比如说，像有一类犬吻蝠啊，这些它就是声音频率比较低，就是它飞的时候也能听得到， 嗯。 但是绝大部分蝙蝠实际上飞的过程当中，你是听不到它的叫声的，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它的行为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发出的声音的性质是不一样 的。哦，那再说回大银线蝠的幼崽，我注意你刚才说到一点啊，是因为它的声带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它只能去模拟它的哥哥呀， 嗯， 或者父母啊的一些声音， 嗯， 那其实是说明它能够听见它的这些成体蝙蝠的一些超声波， 嗯， 只不过它是说不出来， 嗯， 所以我们的人耳听见的是我们人耳可以接收的范围。那是不是说明它的耳朵早已经提前发育好了， 嗯， 是捕捉到超声波的？ 这个又跟人都是一回事儿，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它在胚胎阶段，就是它还在他妈的肚子里， 嗯， 子宫里发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声音、耳朵这些都会形成了。 嗯， 所以在它生产之前，就差不多这个经过几个月怀孕以后啊，它会有一个这么一个听力范围的一个变化。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说直白点，它还没生出来它就能听到外界声音了。人也一样， 嗯， 要不然我们搞胎教干嘛？就是说它可能还没眼睛啊，或者说它自己还不会说话，但是它先听到外界的声音。所以那个小蝙蝠来讲也是一样的，它就是小的时候各种声音它都能听得到， 嗯， 然后这个它也能够去识别，而且其实它这就是它在咿呀学语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声音的发育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它也是在听所有的周围的这些，无论是它妈妈呀，或者说其他这群体的其他成员，它会听到这些声音， 嗯， 听到这些声音的话，它就去模仿。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啊，都跟人是很相似的，几乎没有本质的区别。 嗯，哎，这个真是有意思。那回到啊，小蝙蝠咿呀学语，那既然是学语，它究竟在学什么呢？金硕， 它其实啊，说白了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有些蝙蝠，它会发出一些叫声，发出这些叫声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交流，因为声音它是一种通讯，它是一种交流的行为，或者我们就叫通讯的行为。所以实际上呢，发出声音是不断的告诉周围我的一个存在， 嗯， 啊，刷存在感是吧？这第一。另外的话呢，它声音是有它的行为学的含义的，就是你比如说它这个，比如它危险的时候，它可能会发出一些叫声；紧张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叫声。这些所有的叫声都会告诉同伴，这里可能发生状况了，啊，比如说遇见天敌了。啊，遇见有些动物要捕食它们了，那它们赶紧去发出一些叫声。另外的话呢，你比如说它准备起飞了啊，要离开这个洞穴，或者你像大银线蝠啊，好多这个美洲的这些翘尾蝠科的蝙蝠，它有时候直接白天就趴在树上， 嗯， 它就隐蔽在那里，因为所谓银线嘛，它身上有很多那种银白色的条纹，所以它直接趴在树上， 嗯， 所以它能够直接隐蔽自己。但是它一旦有些风吹草动啊，有些情况的时候，它就会马上发出一些警告的声音，这时候其他小伙伴也都能听得见，这时候他们可以赶紧的逃跑， 嗯， 所以它每个行为呢都是每一个声音它是有背后一些行为含义的，所以你甭管在说什么，就实际上就我想引申的什么呢，就比如说一对父母或者说一个家庭当中， 嗯， 假如说这个爸爸妈妈天天打架， 嗯， 天天这个满口吐脏字儿，你看看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实际上孩子就在模仿， 对， 这个小孩可能就在模仿大人在这个吐脏字儿，或者说这大人在说一些脏话，或者说是不文明的，哎，那小孩很快就会模仿。同样的话，一个这个家庭环境特别特别好，是吧？父母天天唱歌，喜欢唱歌，喜欢吟诗作画，哎，你看这小孩熏陶出来的，可能从小他也喜欢唱歌，他也喜欢艺术， 对， 他也喜欢这些文化的东西， 嗯， 所以他就是家长说什么他就跟着学什么， 嗯， 所以这些小蝙蝠他咿呀学语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学的所有的他父母说的这些声音，就是语言， 嗯 啊，当然语言它有更丰富的含义了。当然我们一般对动物来讲，我们很少用语言这个词，但是对于动物来讲，它所发的声音，它其实是有它行为学的含义的， 嗯， 所以那么在小蝙蝠的世界当中，那么他爸爸妈妈说什么，他就跟着学，但是他这跟着学的过程，必须要对应着一些发生的行为，然后他知道哦，这些声音是有这个含义，对吧？他比如说他这个他爸爸妈妈召唤他，然后呢他知道哦，这个声音是起到召唤作用的，那他得到一些好处或者得到一些正的反馈， 嗯， 这样他知道哦，这些叫声是有含义的， 嗯， 他才知道。或者说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因为其实有些声音它本身从神经系统也好， 嗯， 或者从神经生物学的层面上解释，也是很容易解释通的。因为有些声音，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人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愿意听一些音乐，然后缓解一下呢？就是说，这些声音它本身会给你带来一些安抚你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因为声音所不同的频率啊， 嗯， 包括要不然我们老说噪音啊这些，那个分贝特别高，就意味着它噪音太大了，你受不了，你心情不好。但是有些声音你听着很舒服的情况下，那自然而然它就会能被安抚人们的情绪。那动物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动物它就会在不同的声音，它就有这种直接紧密的联系到它的神经系统，给它神经系统马上这个传递，那么大脑做快速的处理。比如说有些声音很急躁， 嗯， 很听着就很烦，那一定可能就是说有危险了，或者说这个声音的存在让你紧张不安，它这个就是有联系了。所以那个动物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在发出一些急促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哦，可能确实比较危险，或者呢我听这声音就不舒服，就引起我的注意，引起我的警觉，所以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生物学意义在里面。 明白了。那么在今天我们谈到的新闻当中啊，其中有一位主要的研究人员，他的名字叫费尔南德斯，他就说啊，大银线蝠呢能够发出一整套不同的音节，说明呢他们有着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体系。那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大银线蝠他们可以通过不同音节的变换来彼此聊天？我能把它理解成为这是一种他们之间的语言吗？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它就是一种通讯行为嘛。所以它其实呢，你比如科学家他研究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研究组就是做蝙蝠的，而且2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研究那个蝙蝠的声音。其实对于蝙蝠的小蝙蝠的叫声发育啊这些，我们过去都做过研究。那其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器叫 Bat Detector， 就是蝙蝠探测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呢，实际上就是给蝙蝠要录音。那这个声音录下来以后转到电脑里，然后在软件上进行处理。但因为蝙蝠那个频率不是很高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波长拉长，这样把频率就降下来。 对，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录到这个软件里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声音的一个声谱图，然后我们甚至可以用人耳听到这个声音，因为我们把频率降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能听到声音了。但是如果你打开一个声谱图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所谓的音阶呢，其实是包含了很复杂的成分。比如这里边我告诉你，就是它可能有很多的声脉冲。什么叫声脉冲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声谱图当中，它就有好几个条带，滋儿滋儿滋儿滋儿啊，滋儿滋儿滋儿啊，这就好几个脉冲出来了。然后呢，每个脉冲下边可能还有谐波。什么叫谐波呢？就和谐的谐。就是上面有一块波，就好比我们画一条横线。但是它下面呢还有下面紧跟着还有两条， 一二，所以呢就是跟它一起发出来的就是它的谐波。然后的话呢，每一个波的话呢，它又有它的长短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脉冲的信号之间呢有不同的间隔。然后呢你再把它进行一个处理以后，你就知道哦，这里边还有频率不一样，这个分贝不一样，也就是声强是不一样，振幅是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参数叫能率环儿，这个能率环儿的话呢就知道它发出了多大的能量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信息在这里。所以你当把这个蝙蝠的声音全部都录到电脑当中进行处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各种声音都会存在，而且很复杂啊。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它在不断的模仿，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呢不断的去加强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会有很多的音阶也好，或者有很多的频率出现，然后这些的话呢，它有的一些声音其实它自己也是过去可能小时候会说，但是长大以后慢慢慢慢它就不再说了，声音因为它就发生改变了。就有一些话你看小孩有时候说的一些话，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这小孩好幼稚啊，就从他嘴里吐出的词儿在大人嘴里可能说不出来，这就是一种声音，就是学习，因为他不断的学习以后强化以后，他就知道哦，本来他应该发哆来咪，后来呢发现哆来咪不对，应该是软咪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强化了，就软咪发是对的，哆来咪是错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他学习的过程。所以声音那个通讯是不断学习的，但是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其实不同的声音它都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他们之间是可以用这样的声音进行交流，他们之间就像你说的，它也是一种语言。刚才我讲了，其实我们生物学上来讲很少说讲语言，但是实际上它的叫声，它的声音啊，就是你像鸟类也一样，研究鸟类的鸣声也是同样的道理，它都是有它的一些生物学含义。鸣叫和鸣唱就是不一样啊，一个是叫声，叫声可能它就是一般发出的声，当鸣唱像唱歌一样，它这里边就比如说跟它繁殖啊、婚配啊、求偶啊、炫耀啊，这些都有关系啊。所以的话呢，它有它的语言，它有它的一个交流的这个目的还是比较明确的，它用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情绪，表达它的意思。 那再说回来啊，咱们今天提到的无论是大银线蝠的幼崽还是其他蝙蝠的幼崽，他们通过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学习到底能够学到什么？比如说像蝙蝠的飞行需要父母来教吗？它的捕食需要父母来教吗？还是说它就是自然而然就会了呢？ 这个蝙蝠来讲相对它不像有的一些食肉类动物说那么复杂，说一定说这个爸爸妈妈要给你示范啊，这狮子老虎到进行示范，然后抓猎物，咱们怎么弄死啊，怎么吃什么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但像在蝙蝠世界当中，首先来讲，刚才我们说声音肯定是它一个学习效仿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彼此之间要进行交流，所以它要模仿。因为换句话说呢，过去你比如对人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是这小孩出生以后从来这个正常的人没跟他说过话，就是一个哑巴啊，这个跟他就不会说话，那么他从来就生活在一个没有人跟他交流的世界，那么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他也不会说话，或者他说话的功能就会明显的要弱很多。 对， 那同样的道理的话呢，这个蝙蝠也是不断的说话，不断的强化，那他的声音呢就会越来越复杂，所以他们之间会进行一种交流。但是的话呢，有的情况下呢，你像有些蝙蝠的话，它这个声音啊，不断的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了这个含义，它就知道哦，这个我在说的过程当中，我有我的目的性了，就是我可能是要求偶了发出的声音，还是我要打架了发出的声音，所以这个肯定是有它的一些这种区别，所以它就在不断的去学习啊。但是呢，你像刚才你讲到的，像什么飞行啊、捕食啊，对于蝙蝠来讲，这就是非常本能的东西了。它与生俱来的，你比如说它飞的话，就刚一开始它肯定不会飞，而且小蝙蝠会跟妈妈也这个挂在它身上，当然也分种了呀，有一些是不挂在身上的，有一些呢是刚一出生前一段时间是跟它妈妈完全在一起，等稍微长大以后，有的一些专门有蝙蝠幼儿园，就所有小蝙蝠给它放在一起，那个妈妈是对它就全集中在一起了，它就母蝙蝠啊，它就去外边吃东西了，然后所有小蝙蝠放在一起，就是密密麻麻的，全是那种小肉色的混在一起， 所以有那样的，所以有还有一些蝙蝠的话呢，它就是这蝙蝠都很大了，它还挂在它妈妈的身上，所以呢这个比较特别。那么这个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不会刻意的说学他妈怎么飞，他翅膀硬了，这说直白点，翅膀硬了， 自己就飞了， 那个功能好了，他自然就会飞了啊，所以这个到时候他就飞了，这是与生俱来的。像捕食这件事情的话呢，一般呢，他这个是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因为他使用超声波来探测食物，所以呢，他这个牵扯到他使用超声波的过程当中是否熟练。非常熟练的话，那很快他就会捕到食物，但是这个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他很快会上手，这个是比较快的，基本就是发出声音，然后他自己听到发现哦，前方有多远，有一个飞蛾，有一个虫子，他就会吃，所以这个也是基本上是本能，基本不需要刻意的要去模仿他父母去捕食啊飞行。更高等的那些食肉类动物比，确实蝙蝠它还它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啊，蝙蝠既然也是属于哺乳动物，它是不是从小也是要喝妈妈的奶才长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肯定的。所有的哺乳动物，甭管是鸭嘴兽、针眼这种生蛋的哺乳动物，还是袋鼠、袋熊、树袋熊那些有袋类，全部都是喝奶长大的。哺乳动物全是都是哺乳。但是哺乳动物不一定都是生幼崽啊，有些你看那个鸭嘴兽生蛋，但是它也要喝奶长大啊，所以它们都是要哺乳的。 那蝙蝠会有一个比如说断奶期吗？就到了这个时候妈妈就不管你了，就强迫你自个儿出去找食吃，吃找不着就饿着啊，也不给你奶吃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一般来讲啊，就是说这个蝙蝠它进化上比较成功，也体现在就是它对后代的投入还是时间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因为有时候那个小蝙蝠它可能挂在妈妈身上好几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这种情况也有啊，所以呢这个时间的话呢，它一个是有的一些种类哺乳期是比较长的，还有的话呢它可能也会这个早就是刚一开始就是从断奶到它能够捕食之前呢，可能也要喂它一些食物，这个是有这个过程的。但是大部分的蝙蝠其实呢还是正常来讲，比如说经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这个哺乳以后，因为大部分蝙蝠它发育还是比较快的，所以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喝完奶以后能飞了，它很快就会进入到捕食，自己捕食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也就是自立门户了，开始自己精彩的一生了。 也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说一下，就是那个蝙蝠啊，它不像我们理解的，说它自立门户了。因为蝙蝠大部分蝙蝠是极大群的，它是集群的，所以它会很多那个大的群体其实还是他们大的家族，所以整个家族的话，它可能一辈子都会跟在这个群体当中，所以有时候那蝙蝠最多都是上千万只啊， 哇， 那都是多少代的，或者说多少个家庭全都聚集在一起啊。其实独居的蝙蝠是很少的，当然也有，你像我们北京常见的很多服役啊，这些其实都是独居的蝙蝠，但是呢它或多或少都会集一些小群。 那今天我们又是请张军硕博士，专门研究蝙蝠的大专家，和大家聊了聊有关蝙蝠的话题。每次听你讲蝙蝠啊，就有一种如数家珍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跟大家介绍自己家的小孩一样，真的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儿。 是，都很熟悉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张军硕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 谢谢 您。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各位。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热点新闻。此外，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声音， 飞机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